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end a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上星期呢，即係我就喺个节目入面啊，即係大赞啊 Nicole 啊，有冇大赞呢？其实叫做 唔係啊，你成日都赞我㗎啦，烏嘉倫，你唔使特登重提㗎啦，我知㗎啦。 因为呢，事完就真係啊 ,Nicole 就真係最近 fit 咗嘅，咁部分原因就係因为佢之前病啦。 係，因为之前就直情食得好清淡，咁所以就承住个势啦。我上个星期都有讲，就话我諗住挑战呢个 GM diet,就是由美国通用汽车那方面研究出来，希望提升员工的健康和工作效率 的。我们上个礼拜都有约略提过究竟这个 GM diet 的内容的餐单是怎样，就是为期大概一个星期的。 是啦，其实就七日的餐单啦。 没错。 每日的飲食要求就有啲唔同嘅，例如第一日可能你淨係可以食生果，咁但係唔可以食香蕉，咁第二日呢就可以食蔬菜啦，咁然后之后去到某啲日子又淨係可以食番茄呀、各样，咁就唔係一个话，即係之前我哋有时介绍过啲咩地中海減肥呢，就 keep 住係一种食法㗎嘛，佢就唔係嘅，七日唔同嘅食物攝取咁 樣。咁即係我记得喺个礼拜中呢，某一啲嘅日子呢就可以吸收一啲嘅淀粉質。咁我成日都讲话，其实即係进行呢一类嘅餐单减肥呢，最辛苦难捱嘅地方就係因为你淨係就算係食肉类都好啊、你都会冇咗嗰种呢饱腹嘅感觉啊，即係食完之后好似食嗰阵风咁啦。更何况喺呢一个嘅 GM diet 嘅餐单入面呢，好多时候都系净系要求你食水果嘅啫， 咁 即系就咁睇咧，都会觉得啊，即系我唔系好明点解一间公司咧为员工制定一个餐单咧系咁冇能量嘅感觉，咁佢话提升一个工作效率，我都抱一个好大嘅即系保留。咁但系上个星期咧，阿 Nicole 就话我谂要乘住呢一个势咧，就系想试一试呢一个 GM diet。咁啊嗱，一个星期就过咗啦，我想问你即系吓过呢个星期有冇真系付诸于实行？ 其实呢我是有的，不过呢真的讲返出来都好笑。事关嗰日完咗节目啦，咁我哋星期三晚㗎嘛。咁我星期四呢一朝早已经好有决心咁样开始呢一个 GM diet 㗎啦。咁然后朝早啊食橙啦，跟住夜晚又有食，即係傍晚嘅时候啦，傍晚嘅时候呢我又有食下例如苹果咁样啦。咁我一路都觉得自己係可以坚持落去。到夜晚呢，我有个 friend 话喂，食宵夜咯，咁啊，跟住嗰一日咧，我就忍唔住破戒咗，所以其实实际咧，我系由星期五先开始第一日去玩呢个 GM diet 嘅，咁我谂大家最关心嘅咧，一定系我有冇 handle 嘅，咁而家叫做第六日嘅餐单啦，我系瘦咗3.几公斤噶啦，已经系啊，系咪瘦咗咧？ 喂，咁但系嗱，我觉得即系其实嗱，如果你话即系进行呢个餐单会唔会瘦，会唔会轻磅咧？我相信系会嘅，因为喺摄取嗰方面咧，的确系我觉得啊，即系就算你平时唔系话大鱼大肉开嘅话咧，但我谂正常你嗰、即系饮食嘅习惯应该都唔会净系食水果啦。 系啊， 咁所以我相信即系。那个嘅即系体重控制一定会系下降嘅。 你讲得好啱，我知唔知我第一二日咧个磅其实系落得好快，我差唔多每日系减咗1公斤啦。跟住之后咧，我一上磅，哇，又轻咗嘅，哇，又 听咗，但系谂翻转头，你知我第一日啊，我有即系尝试去记低我每一日食咗啲咩啦。我平时咧嘅食量都大约系出去茶餐厅，我都可以自己食晒成碗饭。咁上下嘅，咁我不嬲都唔係好食早餐，咁你當我一日淨係食午餐啦，同埋晚餐。但我一玩 GM diet 嘅第一日咧，我全日啊，我淨係食咗蘋果兩個啦，然後嗰啲台灣嗰種咧，係咪無年定年無，我成日都分唔清啊，兩個啦又係，跟住之後咧就冇食過嘢啦。咁你话我全日就系两个苹果同埋两个嗰啲年帽啦，你当李仔咁样啦，我点会唔瘦啊？梗系瘦成公斤啦、啊！ 喂，所以我就系话咯，其实即系瘦，我觉得系正常，因为我哋上个礼拜都有讲嘅，瘦系必然会发生噶啦。咁啊，即系体重一定会轻嘅。 系。 咁但系即系我哋都讲噶嘛，即系有时候你即系 keep fit 啊，我哋唔好用减肥，因为减肥你就可能过度性嘅啫。系啊，可能你喺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你的确嗰个磅数啊，即系会减落嚟啊，会系轻。轻咗啊，会系瘦咗。咁但系我哋讲紧嘅 keep fit 即系长远噶嘛。咁呢一个系一个生活习惯嘅培养，系希望你个体重唔会反弹噶嘛。咁啊，照计即系我哋嗰阵时候讲话呢一个餐单你进行咗嘅话咧，即系怕嘅地方就系、是、即系会反弹翻上去。嗱，不过未讲呢一 part 之前，我谂我哋先要讲下嘅就系喺即系实行嘅过程入边咧。你个感受系咪真系相当之痛苦？即系呢一个餐单系唔系容易实行咯？ 嗱，我自问咧，因为我其实例如星期四啦，我叫做大半日都尝试过呢个餐单啦，去到夜晚宵夜先破戒啫。咁我星期五再重新开始啦，可能翻工咧个瘾又细好多，所以咧我觉得系容易嘅，即系开头嗰两日开始啊吓，咁但系喺呢一个周末咧，我就觉得系有啲人有，但系好彩咧，周末嘅嗰个期间，我餐单系可以食菜同埋生果嘅，所以咧个感觉就唔系话非常之差，唯独是系星期六我约咗朋友去行山，我嗰日一起身，我已经心谂，哇唔系啊，我好似瘦咗差唔多 K 几两 K 咁样啦，我已经心谂，喂平时正常啊吓。讲緊每一个礼拜你瘦一公斤呢已经系差唔多合理嘅进度啦，一两公斤啦。我一两日瘦咗一两公斤，哇会唔会唔够力㗎？同埋昨日我就食咗两个苹果同埋两个慕莲咁样就行去行山，唔系吧咁样。跟住一起身呢，我嗰日系第二日嘛，可以食薯仔，咁我就一起身即刻食咗几条啲日本番薯、先咁出发囉。跟住我同我 friend 讲，我话喂你睇住我，如果我真系晕低喺个山度呢，要直升机嚟救我。嘅时候，你都会话俾人听我喺边度。如果唔系，我真系好怕。咁但系so far 嗰一日行山，我又唔系话好剧烈嘅，都少少悠闲咁嘅感觉嘅，即系我又唔系求速度，所以咧感觉上体能其实唔系话跌咗好多。因为好多人话呢一个餐单咧。点解跌得咁快？一就系水啦，二咧就系个肌肉量。咁喺肌肉量方面咧，其实我个感觉唔系话好明显嘅，即系去到第二、第三日，我甚至乎有跑步啦，咁都系轻松跑，但系我都唔觉得话会好似冇乜力啊，或者成身软赖赖。咁而水嗰方面咧，对比例如我以前做运动员好极速减磅啦，我哋唯一个做法就系着好多衫焗汗啦，就去跑步啦。嗰种减法咧，你真系会觉得自己人干嘅，即系个口系好干啊，张住晒啊，食唔落面包，我哋直情干到你觉得啃唔落嚿面包。咁但系呢几日啦吓，其实我每一日都饮差唔多八至十杯水啦。讲紧咧，如果你围翻系两公升多啲嘅水分。我又唔覺得自己好乾喎，即係雖然佢話呢個餐單係減緊水，但我真係唔覺得話自己超級無敵乾啊，甚至乎話口乾嗰啲，我全部都冇出現過咯，所以個感覺呢唔系好难挨嘅，系啦。 我嗰时候即系有啲朋友咧，即系玩开健身嗰啲，你知啊，玩健身咧，佢哋通常即系为咗要 keep 住嗰个嘅肌肉咧，即系咁有时候佢哋会食得好犀利嘅，即系又补充呢啲 protein 啊，种种啊咁。咁但系有时候咧就直头系要断食啊。咁啊，我其中一个即系健身朋友有同我讲过啦，即系佢话佢断食咧嗰个嘅日数咧系为期四日嘅。咁啊。我问佢：哇，断食四日啦，咁好辛苦噶、哦，即系因为直头系嗰四日边咧，基本上佢除咗系一啲基本嘅水分嘅补充啊，咁即系。 近乎系咩都唔食咁滞噶啦。 即系完全，因为我有啲朋友系佢哋好似话唔知临比赛之前咧，系每日饮好多好多好多水。 系啊， 但系就唔食嘢噶啦。 系啊，咁即系你听到都觉得哇辛苦啦，因为头先你讲呢一个 GM diet， 起码即系虽然冇淀粉质吸收啫，咁但系你都叫做有嘢落肚啊嘛，系嘛？ 系，唔系我嗰日食咗几条番薯之后咧，我觉得自己充满能量 嘅。系啊，系 我唔食都觉得自己就系死。 系啊，咁佢就讲话其实即系因为佢有即系呢一个即系锻炼啦，即系都唔系第一次啊，即系枕住以往都耐不耐佢都会嘅。咁佢就讲话如果以四日为一个期限嘅话咧，佢话最难挨咧系大概由24到36。个钟头嘅呢一段时间，呢一段时间当你克服咗之后咧，基本上佢就话已经冇咗嗰种饿嘅感觉， 系超然咗啦， 即系超然咗啊！即系因为你知有时候咧，你真系想食咧，即系当然部分系身体发出一啲嘅信号话俾你知，你需要吸收，你要补充能量啦。咁但系另一边就系某程度系一啲即系心理上面嘅一啲嘅影响嚟嘅，即系话我好想食嘢。咁但系当你过咗，你身体亦都开始调节咗。就是说你适应了这种的即饿的感觉的话呢，反而就即是没有之前那么衰索这样东西咯。所以即我觉得刚才听你讲就是你如果要去执行啊，即另外一啲嘅 diet 啊，唔系一定话断食嘅，即系可能例如话 GM diet 就好啊，又或者有啲其他人尝试一啲，即系可能喺饮食嗰方面啦，尝试去做一啲嘅调整嘅话，一开始好似话哇好难适应，但我相信即系日子有功啊，慢慢去即系习惯嘅话，应该即系身体适应咗都唔会太大问题嘅。 其实你讲翻咧，我谂翻转头就系我第一二日咧系确实有啲肚空空嘅感觉嘅，因为本身你食紧啲正餐，突然之间净系食生果同埋菜咧，个肚系真系有啲空，同埋好有胃气啊，即系 keep 住都好似有啲嘢胀住胀住嗰种咁嘅唔舒服啦。咁去到第三日咧，其实个情况好明显改善咗，但系反而咧我就觉得唔翻工啦，你多咗好多自由时间啦，你就好容易受到引诱噶啦，系呢一种最难咯。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系有时候做运动咧，即系如果你唔系做开嘅话，贸贸然开始又好似好难提起你嘅兴趣，咁所以你见即系坊间啦，即系都层出不穷噶啦。例如话点样去提起大家即系做运动嗰个兴趣咧，咁即系唔同嘅即系公司都绞尽脑汁，咁当然都不乏一啲嘅游戏公司啦。所以你见即系喺之前啊，即系2000年头嘅时候咧，枕住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游戏开发咧，都系着重多咗就系体感嘅游戏啊。 系，同埋嗰段时间。啲游戏嘅技术应该就开始发明到有嗰啲 sensor 你系攞住个遥控器喐咧，佢都可以感应到你嗰个动作，就唔系话单靠揿住啲掣去控制嘅。 系因为嗱，其实我哋先讲啊，虽然今日咧就唔系星期一晚啦，唔系阿生啊，咁但系即系可以讲少 少。我唔识打机嘅，其实 即系所以想讲少少，即系其实喺嗰个年代咧，即系先唔好讲话即系家用游戏机体感嗰啲先啦，我哋讲翻即系可能喺机铺你见到咧，开始。多咗好多大型嘅游戏机啊，咁包括就嗰啲咩跳舞机啊，咩打鼓机啊嗰啲咧。 同埋咧，我成日咧，即系最近啊吓，喺香港我都成日见到嗰部机噶，有个大圆圈围住嘅，咁中间有啲波波咧，就好似会太阳射线咁样射出嚟啦，咁然后你就揿翻好嗰个位置，哇，好劲喎啲人， 系啊， 好犀利噶， 真系好 pro 嘅，因为佢哋咧有自己嗰啲好似 Michael Jackson 嗰啲手套咁样， 系啊，同埋。佢哋系唔止，即系如果你俾我咧，我就会好似剥傻瓜咁样喺度揿揿揿啦。佢系真系有舞步啊，有啲劲啲嗰啲咧，喺得闲嘅时候整个转圈过嚟弹下。 因为我见过嗰啲嘅，即系嗰阵时候喺即系钻石山一个商场嗰睇戏啦。咁你知道最顶楼都有机铺噶嘛？ 系 咁啊，好得意嘅，佢嘅机铺直头系咧喺侧边咧系摆晒一啲嘅接灯啊。 咁咧就係、是、suppose 係俾你根基嘅，即係有啲人啊，你如果要排到輪流玩，因為通常我諗都係 啦，好似人哋嗰啲睇醫生， 係啊，好似係一排凳咁樣，又係啦，咁啊大家排隊，咁嗱原本嗰啲凳係俾你落嚟根基，因為通常你玩一鋪都唔知可能跳幾隻舞啊，即幾首歌咁樣啦，咁、啊跟住咧慢慢有啲就算唔係排隊玩嘅，都可能真係會坐喺度欣賞， 圍住睇一睇， 即係觀眾咁樣噶 嘛。同埋嗰間機鋪係特登將嗰一個遊戲機係擺喺一入門口最當眼嘅位置嘅，因為個個咧，即係我唔知點講，我都成日去嗰個商場去睇下戲咁樣啦。我差唔多次次行經咧，都總有一兩個高手表演緊嘅。 我諗佢哋即係真係。平時係練，我當係練武咁樣練㗎啦。佢哋嗰種呢，雖然大家見到就覺得佢好似係打機啦、 嗯、 但無疑因為佢嗰個遊戲本身即係個玩法就係你要跟隨住個音樂嘅節拍呢，你係要撳啱嗰啲位置，你先至可以攞到分數，你先至能夠過關㗎嘛。 嗯、 即係所以某程度嚟講，我都當佢係即係結合咗遊戲同埋跳舞嘅元素。正如頭先你講話，有啲人甚至乎係即係除咗你係即係顧住熒光幕要撳啱嗰啲位，佢哋仲會加啲 step 啊， 啊 即 係 加啲動作啊， 同埋特登整個轉圈過嚟咯，真係好靚。 呢個咪咩咯？呢個咪即係其實即係講翻遠古啲盤古初開嗰啲嘅跳舞機啊，都係㗎。即係有時候我唔知。你區有冇見過嗰陣時候你？你如果有玩過跳舞機，咪有兩邊嘅，即係可以 player one 同埋 player two 啊。係咁通常如果你一個人玩嘅話，你就玩一邊啦。我見過有一啲即係組合形式嗰啲咧，即係咧player one player two 一齊玩，玩完之後佢哋會交集咧，大家兩個調位咁樣嗰啲啊。你冇睇過啊？你冇睇過，你真係孤陋寡聞啊！話俾你知。 我仲諗住話唔係我嗰個年代咁樣，但係唔係我都有，但我真係冇睇過人哋可以交換個跳舞機。 即係真係一個好似表演咁樣，我見過啲高手係咁樣跳嘅，即係記曬啲 step 啊咁。咁、嗱，當然你見到佢哋即係玩完之後啦，其實都身水身汗嘅，嗰個嘅即係體力嘅透支咧都係非常之大。咁所以咧慢慢遊戲都發展到咧，開始就可以俾你做運動啦。咁、其中就係可能任天堂啦，之前出過一部 Wii 啦，咁、有個遊戲叫 Wii Fit 啦，咁啊都係真係俾一啲平時啊。未必做开运动，又或者经常性要留喺屋企嘅，咁就可能啊唔想出远门，咁啊就留喺屋企就即系跟住个游戏咁样去做运动，咁都有一个好明显嘅减肥成效嘅。 系，同埋我记得嗰时嗰部 V 一出咧，最多人买嗰只游戏一定系嗰个陆运会定唔知运动会 game 嚟噶嘛，即系贪佢咧一只碟有可能十个小游戏啦，同埋嘅因为佢。主打是那個喐動嘛，那個動作嘛，你一看到籃球你都大約幻想到那個遊戲的動作是怎樣，那就好像易上手一點，是很多即是例如開 party 啊大火兒的時候呢必玩的遊戲來的。 因為我真的曾經聽過呢，就是講話在早兩三年啊，那有一個的外國的女士啦，那她就呢因為生完 BB， 那呢就即是食開了個胃啊，你知道生 BB 啊肚 BB 那陣呢就好吸收。 是啊，同埋你知唔知好惨咧？啲人系话你陀 B B 唔知系咪有啲嘢压住你啦、 啊？ 生咗个 B B 出嚟之后咧，你个肚系会空溜溜个长期都 keep 住。 咁就真系即系好食得啊！ 好食得，你知我身边啲朋友咧，即系例如佢哋话陀个 B B 嗰啲咧，陀住个 B B 咧，佢都仲好控制自己飲食，因为怕如果自己过重啦，小朋友又会过重啦，又或者会引发其他嗰啲咩妊娠糖尿啊各样嗰啲。痛症啦，哇！佢一生完个小朋友咧，好似突然之间，哇！十个月 过咗啦，系啦， 哇！我未见过佢食三四碗饭，我每一餐一个女人，即系正常嘅身形嘅女士，一餐食三四碗白饭，仲未计佢啲餸。 所以呢一个嘅女士咧，头先我讲嘅咧，咁啊之后就出现有一个好严重嘅状况，咁啊点样样咧？转头翻嚟，我哋继续讲。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休息前咧，咁就讲开外国嘅一个嘅即系女士啦。咁咧，佢就因为生完 B B 之后咧，好似头先阿尼哥有即系形容过啊，缺体一般咧。 好肚餓，不停進食 自己啲食肉。 佢嗱真係佢真係未試過係咁食得嘅，甚至乎咧體型不自覺咧由原本即係普通 size 變到鯨魚 size， 即真係啊，唔係講笑， 變到摩托車。 即係連佢身邊啲朋友啊、屋企人啊，都即係開始用鯨魚呢種嘅動物嚟形容佢咧，咁佢就哇痛定思痛，就覺得喂唔得喎，咁樣長此落去都，咁啊於是乎咧就開始即係嘗試去減磅啊，咁佢就係用我哋頭先講啦，即係打機嗰個方法啦，咁就係玩一個烏衣啦，咁啊再加上一啲嘅即係飲食上面嘅控制啊，即係例如話開始就減食糖啊，同埋咧即係一啲嘅零食啊，或者一啲即係油膩嘅嘢咧，亦都盡量減去食之後咧。真係足足瘦咗成51公斤。 哇， 由原本即係鯨魚 size， 佢真係鯨魚嚟㗎喎，由51公斤喎瘦咗。 咁由鯨魚 size 變到一個即係索媽。真係唔係講笑，咁我睇佢張相嗰個比對都真係幾誇張下嘅，即係一個好成功嘅一個例子啦。咁但係即係講到咧，即係而家打機咧，你除咗話係真係靠玩一啲嘅遊戲去喐動自己咧，即係都開始多咗好多研究，就係有多人就係話喂，平時你即係坐喺辦公台即係前面啊，就係咁對住部電視打機啊，咁即係成日都唔喐嘅話。對一個人嚟講，某程度都唔係太好噶嘛，即係因為你好似即係積聚脂肪咁樣坐咗度唔消耗嘅話 ，eventually 都係會肥噶嘛。咁但係咧，有一啲嘅英國嘅即係大學啦，就研究啦，我發現原來你玩電腦遊戲嘅話，可以改善呢個飲食習慣，甚至乎咧可以達到一個減肥嘅效果嘅。 咁犀利，係咪都係玩翻 Wii 嗰啲先？ 唔係，咁呢一款遊戲咧就係由即係佢哋嘅研究人員啦，就係設計出嚟嘅。咁咧佢哋就揾咗一班人。人咧就嚟试玩啦，试玩一星期，咁咧平均咧就能够减呢一个 0.67 kg， 咁每日咧即系少摄取咧220卡路里，咁究竟呢款游戏系咩咧？就系一款叫做 Stop Go 嘅游戏，咁咧游戏咧首先就系要求参与者咧就系咧喺即系荧光幕嗰度咧，如果佢哋见到一啲零食，即系例如话饼干啊、薯片啊、朱古力啊呢啲高热量嘅食物咧，咁就揿 stop。咁咧如果见到一啲即系较为健康嘅食物啊，例如话系一啲啊蔬菜啊、水果啊，咁就揿 go。咁咧慢慢咧佢哋就训练呢一啲嘅玩家嘅脑袋咧，将高卡路里嘅食物咧同呢个停止咧就关联起嚟。咁嗱。最有趣嘅就咩呢？首先喺進行呢個遊戲啊，佢哋大概一個星期入面呢就進行四次到啦，每次大概10分鐘啦。當佢哋進行呢一啲嘅遊戲四次之後呢，佢哋真係平均啊每人都瘦咗 0.67 kg。 係即係成一磅多少少囉。 係啦，咁經過半年嘅實驗之後呢，佢哋係每個測試者呢平均瘦咗 2kg 嘅。咁但係最重要嘅係咩呢？最重要就係呢一款嘅遊戲呢係提升咗佢哋對一啲唔健康嘅食物，尤其是零食咧，系多咗一个抗拒嘅能力啊！ 咁犀利，但系我觉得咁样听咧，同我哋上星期讲话嗰啲心理嘅练习有啲近啊，即系佢系尝试去训练你个大脑咧，见到嗰啲唔健康嘅食物嘅时候，就要提醒自己喂。停啊 ，stop！ 咁然后一啲健康咧就可以 go ahead， 你可以随便食用啦。咁系某个程度上系从思想改变呢个人嘅飲食习惯嘅，即系透过游戏呢个比较轻松啲嘅模式啦。 系啊，因为其实我发现即系近年都真系多咗好多呢一类嘅游戏，就头先我哋讲嗰个系电脑游戏啊，其实连手机 app 都有噶，都系一啲好简单嘅游戏设计啊，亦都系即系又系可能类似系呢个 stop and go 咧呢一类咁嘅 concept。当你即系可能见到即系。即系唔健康嘅食物嘅时候，你叫你唔好选择。 系， 跟住如果见到健康嘅食物嘅时候，你选择佢嘅话咧，你就会得到一啲嘅即系游戏入面嘅奖励。 喂，但系咩？我突然之间谂起咧，即系妈妈级嗰啲咧，而家一个非常之流行嘅游戏咧，系以糖果嚟做主题噶嘛？其实系咪应该改咗佢咧？ 即系改做健康嘅食物 系啦，即系啲红色嘅糖变做番茄又好啊，紫色变做茄子咯，你都系咁样转 嘅啫嘛。真系噶，嗱，我唔系讲笑，因为先嗰排咧我。就真係有一啲嘅朋友咧玩翻一個即係手機版嘅 Cooking Mama， 咁我諗下你高一定有接觸過 Cooking Mama 啦。 有，最開頭係嗰啲係咪 NDS 啊嘛？ 係啊，即係係啦，咁就一齊即係嚇睇住嗰個嘅即係遊戲入邊嘅媽媽咁喺度煮嘢食嘅時候，你根據步驟一齊煮咁樣樣啦。咁而家即係手機 app 都有嘅。咁我有啲朋友咧，即係玩翻咧，佢哋因為見到嗰個媽媽煮嚟話 spaghetti 啊、漢堡包啊，咁即係整唔同嘅嘢食嘅時候，你玩玩啦，佢自己真係想走去整嘢食。 食。 因为我啊真係唔係讲笑，所以其实 Aniko 讲嘅嘢係真係啱数，即係话喂，如果你真係想大家注重健康飲食嘅话，係咪当可能某啲嘅游戏设计唔係用糖果啊零食啦，虽然呢啲好抢眼。 但係呢啲好吸引啊嘛，即係小朋友你对糖果屋又充满呢个幻想啦，大朋友对糖果屋呢又觉得可以重拾童年嘅回忆。 当然係明啦，即係有啲时候即係点样能够吸引到你嗰个嘅注意啊，咁就梗係从一啲大家都最喜爱嘅可能食物啊咁样，或者即係平时一啲嘅日用品啊开始着手，咁我摆落去个游戏多咗呢个元素，大家先至吸引到你去玩咁样。 同埋佢出啲产品啊都多人买啦，话如果我就咁话整个毛毛公仔嘅茄子咁你买唔买啊， 所以我就係话啦，但係原来一个游戏入面嘅影响係可以咁大啦。调返转头先阿力区有提到，就係话如果将呢一啲元素掹走，而你摆入一啲即係可能所谓健康食品嘅元素摆落去嘅话呢，真係会令到一个人，首先唔单止係停止即係抗拒嗰个嘅进食零食嗰个嘅即係能力係提升咗，甚至乎呢真係会令到一个人呢佢会倾向选择食一啲健康食物。因为剛才我讲话另外即係有啲嘅大学啦亦都有推出过一啲嘅即係手机游戏啊，咁亦都係类似剛才我讲话 stop and go 个 concept 㗎嘛。咁有一啲嘅即係玩家佢话哎玩咗呢个之后呢，佢觉得个游戏嘅成效係非常之大。佢话即係当佢感觉到有啲肚饿嗰阵咧，佢已经选择嘅就系唔系食零食啦，即系唔系食朱古力薯片嗰啲，就系食一啲嘅即系水果啊，例如香蕉啊，一啲嘅果仁啊咁。咁咧佢发现咧嗱呢一款又话即系呢一类型嘅游戏咧，对佢嚟讲系有一个咧即系影响，系一个好正面嘅影响，就系、是、啊，原来当你即系玩游戏嗰阵，都会忽然之间可以着重起饮食起来嘅。咁啊对佢嚟讲，甚至乎进一步嘅就系即系佢嗰个嘅即系体重嗰方面啊，首先嗱唔好话系。咪成功減到先，但起碼控制到冇特別再升上去，咁已經係一個唔錯嘅成功感嚟㗎啦，係嘛？ 即係不求進步，但求唔好退步啫，咁樣。 喂，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呢一個嘅軟性嘅，即係令到大家注意多啲自己嘅健康，其實即係遊戲呢一個媒介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 咁同埋我諗另一方面就係你其實而家翻工咁忙啦，你好多空餘時間你都淨係希望攞住部手機打下機咁樣。放松下自己嘅啫，咁如果嗰个时候你都接触一啲好唔健康嘅食物，其实你成个生活就系俾呢啲嘢充斥嘅啫，即系你完全系又唔会谂下其他嘢啦。如果你可以间接又话好被动咁样接收呢啲健康啲嘅资讯嘅时候，其实都可以改变到你嗰个饮食习惯同埋生活习惯啦。 同埋你讲起另外一样嘢就系咩咧？有啲朋友发现最近都瘦咗啊吓，咁都系因为真系打机打多咗。即系讲紧嘅咩咧？讲紧嘅唔系即系嗰啲游戏点样样影响到佢嗰、那个即系抗拒能力提升，唔系呢一啲，系纯粹讲紧嘅就系因为佢打机嘅时间多咗，压咗佢其他即系可能食嘢嘅时间咧。 系 咁啊，相对之下咧，咁就令到佢个人反而瘦咗啦。不过我就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呢一种瘦咧，反而系有啲唔健康嘅。 咁梗系啦，同埋你系即系打机成瘾噶咯，你直情系。打到肺就蒙撐喎， 咁所以即係嗱呢一個咧，大家亦都有留意啦。即係有時候咧，你玩遊戲，你話好似Nico頭先提嘅話，輕鬆下咁樣咧，就冇乜所謂。咁但係當你咧打到個位不能自拔嘅時候咧，就要多加留意啦。畢竟我覺得即係尤其是如果你真係想要留意自己個身體健康一啲啊，體重著重一啲嘅話咧，咁打機咧就唔係一個治本嘅方法嚟嘅。係，即係大家唔好聽我哋講完之後，哇！咁我就不停咁揾個遊戲，就係不停咁樣追個頭埋去咧，就係咁玩。咁就自然会 fit 啦，又开心咁。咁但系当然呢个唔系我哋嘅本意啦，重点都系嗰样嘢，就系话如果你身体要健康一啲嘅话，饮食运动系最有效嘅方法。 系咁啊，乌嘉伦，你打唔打算研发一只乐活玩家嘅减肥游戏出嚟咩？ 好啊， 就系用啲蔬菜啊嗰啲嚟转。 我谂住咧，冇错，即系咧就贴阿力扣个大头掹落去嗰个 app 嗰度咧。 喂，唔系啊 嘛。每次咧你饿嗰阵咧，你就望一望佢，哦，饱晒。 搵啲嘢咩嚟玩？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吴永熙，乐活玩家。 好啦， 咁啊，即系又嚟到节目嘅最后一个部分啦。咁啊喺呢一 part 嗰度咧，首先我哋就 update 下，咁啊我哋即系最近咧嗰个减肥状况。咁其实喺节目开始嘅时候，Nicole 都讲咗少少噶啦。咁啊，所以就我讲先啦。 好。 咁啊，我咧过去嘅呢个星期咧，亦都系继续咧就系、是、进行紧我呢一个嘅即系夜晚尽量减糖减淀粉嘅进食嘅一个嘅即系生活习惯。咁啊 ，so far 咧，我觉得我开始又适应翻啦。因为我即系翻翻又系又讲少少啦，去旅行之后啦，我发现真系有时候咧食嘢嗰个人咧大到系你明明系唔饿嘅，咁但系咧你都会个条人咧系咁撩你就话不如食啲嘢啦，不如食啲嘢啦咁。咁啊最近咧我又即系开始调整翻啦，咁咧我呢两日我上榜嗰个磅数咧系跌咗三四磅嘅， 哇！ 即系就系、是、纯粹因为夜晚就系冇食淀粉质啊，或者冇呢一排啊少摄取咗糖分，即系我而家减紧嘅系连即系汽水啊、零食啊、雪糕啊，你即系甚至乎去茶餐厅嗌杯柠茶我都走糖嘅。咁净系斋咁样样嘅生活习惯咧，已经系减咗三四磅啦。当中我系冇点样样特别去做啲咩运动， 但你都 keep 住系带。爱心饭盒噶喎，系咪？ 其实呢一排少咗。咁啊嗱，呢一个我谂即系可能之后搵一集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因为而家咧，我觉得有时候即系出去食嘢咧，你尤其是即系进行一啲即系可能所谓减肥餐单，如果你基本上自己唔自备，出去食嘢都几礼计嘅。 我都觉啊，因为我就系玩嗰个 GM diet 啫，嗰几日有一日其实净系食菜啦、我以为都好简单啦，而家开始嗰啲 Green Monday 啊，好多素食主义嘅餐厅噶嘛，原来都唔系咁容易搵噶。 容易噶，同埋有时候你以为去嗰啲所谓咩素食主义嘅餐厅，谂住食嗰啲一定系瘦，都唔一定噶。有时候你食斋都唔一定系瘦，我想讲嘅。 系因为佢其实制作可能都落咗部分嘅油落去，令到嗰个质感咧系好啲，同埋系贴近啲都市人嘅口味。 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有机会嘅话，可能我哋揾一集咧，就真系长谈一下，即系哇，如果喺坊间你可能去搜罗一啲所谓嘅美食啊，一啲所谓即系素食嘅餐厅嘅话，咁有啲咩可能推？推介俾大家，又或者即系假设真系迫于无奈啦，你要去一间茶餐厅嗰度食饭嘅话，咁你嗌啲乜嘢嘅即系送菜系叫做比较健康啊，瘦一啲咧，咁可能我哋之后搵一集去讲。咁但系总括而言嘅话，我今个星期咧即系嗰个减肥都依然系进行中嘅，暂、时冇遭遇到太大嘅挫折。咁嗱，我真系而家尽量希望可以喺未来嘅一两个星期啦，咁我可能目标先啦，就系减大概五至八磅。 哇！一个星期减五至八磅， 一两个星期咁啊，因为嗱，连埋我之前嘅，即系我嗱，因为我已经减咗三磅啦嘛，咁我而家就谂紧可唔可以减多三至四磅，因为啊，我之前试过咧，就系当你去到某个数嘅时候咧，就有少少樽颈嘅，系啦，咁咧你就会等一段仔嘅时间多少少，因为除非你就做运动啊，或者你再进一步唔知点样去戒食嘅啫，如果唔系嘅话，会卡住喺个位卡一阵先嘅，咁、所以我希望即系可以咧喺呢一个短期之内啊。reach 到我第一个嘅所谓瓶颈位先啦吓，咁啊嗱，到阿 Nicole 啦，咁啊头先你虽然讲咗呢一个嘅即系减肥啦，咁亦都可以汇报一下，因为你好耐以前拖数啊，大佬， 即系边度有拖数啊？边度有拖数、啊？ 你嗰、那个你嗰条即系剑球数几时找咧？ 喂，其实我真系好想找噶，你知唔知我呢个星期啦，我差唔多每日都花上个零两个钟去尝试练习呢个剑球，但我发觉咧真系卡住咗，即系学你话斋平台嘅。我系练唔成嗰几招啊！ 哇，仲要系几招添啊！ 因为我咪话头五招，我谂我而家头六招咧都得心应手嘅，但系咧。最后八九十咧都真系有啲难度，所以我真系唔敢献丑咯。 喂，但我想问你最尾嗰几招系讲紧嗰个即系成功率咧系低到几低先？ 我谂 即系十下入边有冇两下中先？ 我谂十下得一下咯，好彩嘅话。 哇，咁啊好难！嗱，我先讲， 真系好难、 啊。嗱，我先讲，因为咧，其实我睇阿 Nicole 咧投嗰几招，因为佢每一次咧学完成功之后，佢就即刻走过嚟演嘢啦， 喺个 台隔篱喺度话：喂 ，Kenny， 你睇下啦，咁样做。咁嗱，好坦白讲，喺投嗰几招我见过之后咧，我嗰时候我真系觉得 Nicole 咧喺玩剑球嗰方面咧系有啲嘅天分嘅。 咁我相信咧，即系如果佢后边嗰几招做唔到嘅话咧，我觉得唔系真系关完全天分事，我觉得可能真系嗰几招好难、啊。 唔系，我觉得真系，因为如果大家认识剑球嘅形状咧，佢系好似有支剑就系十字形咁样啦，然后个波就套落去噶嘛。 系个剑柄啦， 系啦，剑柄啦。咁然后咧，例如最后嗰几招咧，佢系要。掂晒即系十字侧边嗰两个名啊，即系嗰两个名两下，即系反手再反手，然后再入翻个窿。 哦， 跟住我真系哇！ 即系嗰个系已经系一个动作嚟， 系一个动作嚟噶。 哇！咁我似好似连续技咁样样嘅，已经系。 系啊，跟住仲要，因为其实我 keep 住除咗自己练习之外咧，我嗰个朋友其实都好好嘅，即系佢都继续每个星期同我上堂啦。咁然后佢见喂你都即系练到有少少灰心啊！绝望，咁佢又教我玩其他啲咧，唔系叫做新手十招嘅，就易啲嘅 tricks， 就爱嚟呃下人咁样。跟住我玩嗰啲又玩得好开心，一翻去新手十招咧又棘住咗咁样咯。 哇！咁但系当你系咪 get through 咗呢个新手十招之后，其实就多咗好多嘅动作都可以做到啊？ 可能你有做完新手十招咧，有啲相对基本嘅技术你掌握到。咁但系如果你要学第十一招。咁其实你都要花上时间练嘅，只系你可以易啲再进阶咁咯。 哦，哇！咁你嗰个十招就几时找数啫？讲咗咁耐，差唔多完啦，节目都够钟啦。下个礼拜得唔得啫？ 下个礼拜咯，好唔好先？喂，其实我有 upload 下噶，不过唔系新手十招啫嘛，都好多人觉得好劲啊！ 大家再俾啲鼓励佢啦吓，佢唔知乜力高高高高啊！ 系啊，仲要有条底线嘅，记得。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